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啊，在去年出生的人口当中啊，有 50% 是二孩，也就是说二胎啊。那么相对应的就是月嫂行业。专业人士认为啊，月嫂行业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带动3000万人就业，而且每年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上涨。这是最近啊，央视的一个叫对话栏目的节目，他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所透露出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家政行业在北京市场的一个变化。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太微风家政公司的总经理南彪。南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那今年呢是这个二胎应该算是增长量比较多的一年啊。 那没错。 是。那你感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今年家政行业的各个工种的用工需求量和去年相比有哪些变化？ 首先我觉得在同一个工种上啊的需求量增加了。 嗯。 比如说月嫂这个工种，比如说这个育婴师这个工种啊，甚至于这个普通家政的工种 嗯 都增加了。这些原因呢，一个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啊，新生儿的出生；第二呢，我认为是什么？我们的主力消费群体啊，有一些的变化。 好， 那目前来说呢，主力消费群体呢，应该是我们的80-90后。 嗯，就他们在请， 对对对， 他们在用家政员， 对，因为他们的这种消费观念呢，和像这种60-70的有这种明显的差异，因为这些年轻人是对这个生活品质的追求是不同的。 嗯， 那换句话说，他们希望他们的空余时间不是用来做这种家庭服务， 嗯， 他们是用来比如说户外啊，这种养生啊等等，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个专业的事情啊，由专业人来去做 啊。这跟我有点相反啊，我现在要是闲了，我还挺愿意待在家里干点活的。所以确实是一代人做一代事情， 嗯， 是吧？每一代人可能他内部也会有分化啊， 嗯， 我就属于这一波人当中的叛徒，对吧？我逆潮流而行。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每一个工种，不管是小时工， 对， 这个保洁呀， 嗯， 这个普通的做家政、做饭呀，洗衣呀， 嗯， 包括带娃呀，包括月嫂， 嗯， 这个比去年都有增长。 对， 哪一块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育婴师这一块，育儿嫂这一块的增长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嗯 嗯， 有多少？ 应该增长了20%以上 啊，这么高的幅度。嗯， 对， 那工资或者说那收费有没有上升？ 啊，工资，员工的工资的话，应该是略有上涨，大概是在 5% 到 10% 之间吧。 嗯， 啊，我觉得这个的增长的话呢，应该是这几年啊，都是在普遍的都是在上涨。 嗯，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通过我们公司的数据分析来讲哈，我们觉得就家庭服务，就是这种家务的这一块，增长的力度是非常高的。 啊，你用数据用金钱来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比如来讲，过去我们的理念就是说我们家里需要一个普通干家务的，比如打扫卫生做饭的。 嗯。 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包括去年的下半年，这整个这一年的时间哈，我们这个公司的统计哈，应该增长了 40%。那么增长的这个方式呢是有不同的，他们由一天的时间段啊，改成了这种分时段，比如说过去我是请一个24小时在家住家的一个保姆给我打扫卫生做饭，那么现在呢会拆分出啊，比如说是上午四个小时，或者下午四个小时，或者白天八个小时。那么这个计算起来以后的话，我们认为它的增长的率啊是超过了 40%。 嗯，就是说总时长是增长的。 对对对对对，那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就是说家庭这个服务来说哈，对我们普遍的家庭来说哈，它的这种需求量哈是在增加，也就是说可能是这个收入提高了，或者说是我是在享受一下的我的这种品质生活。 嗯，哎，你的意思是说从需求的角度来说，他用工的时间 增长， 总时间是增 长 的。 增 长 了，对。 但是呢就是具体到某个家庭，他碎片化的时间， 对， 不像原来， 不像原来了， 整天， 对，整天可能我有24小时的时间，大概可能我只有10个小时在工作，或者8个小时的工作，那剩下的这十几个小时可能我都在空闲时间。 嗯，好，那从阿姨的这个收入的角度来说呢，就比如说刚才你谈到的这个育儿嫂也好，或者是做普通家政也好，他们的收入增长大概有多少？ 那么如果育儿嫂的话，算一个，如果说是一个住家的24小时的，如果说是一个独立带的这种育儿嫂的话，应该是在最低不低于5000。 嗯， 最低不低于5000。 去年呢？ 去年应该是在4800左右吧。 嗯， 啊，应该现在应该是不低于5000，甚至就是说5000都可以说是这种经验比较少的。基本上，如果说相对有两三年经验的、 嗯、 啊，如果说是白天独立带孩子的话，晚上也要带孩子的情况下，空闲时间打扫一下卫生，做一下两个人的饭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低于5500的。 嗯 嗯， 这个薪资上至少是上涨了， 至少我认为啊，平均至少是5%到10%，至少是这个数字。 嗯，普通的家政就是做饭打扫卫生的这种。 如果说做饭打扫卫生，如果我们就固定说一个两房吧，两房一厅啊、嗯、如果是我们按照是80-90平米这么算的话，如果说是一个24小时的话，基本上去年那个价格啊，基本上就在4000到4500之间，不会超过这个价格。那么现在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4300-4400。 嗯，也是提升了5%到10%。 对对对对，嗯，当然了，今年可能还有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两年家政服务员对自身的这种技能的提升啊，是有做了一定的，他们自己也做了一定的规划，比如说一些专业技能的培训。那么他们除了这种实操以外，又有了一些专业技能的培训，那自然他们的可能自认为的工资啊，薪金呢，会比之前有所提升。 嗯，就是说家政员本身对于薪金的预期也在上涨。 对， 那么再加上大家的这种需求也在增加、 嗯、对， 所以说这个就水涨船高了嘛。 没错。 嗯嗯，但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啊，还有一大部分家政员他们是在做这个养老护老的工作的。 嗯嗯嗯， 就是要兼顾着照顾家里的老人。 嗯， 这一块的薪金其实以前我们也聊过哈、啊，各个行业的这种薪金水平，其实这一块薪金一直来说不是很高，但是干的活操的心呢又很多。 没错。 目前这块有什么变化吗？ 也在上涨。 嗯， 从这个过完年吧，咱不说过年前，就说过完年以后，大概是从4月份左右啊，基本上这个看护老人的这一项目的话，基本上也是在上涨，至少应该是10%左右。 嗯 嗯， 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价格是由供需关系所决定的哈。 嗯， 刚才是谈到的这个需求端发生了变化， 嗯， 那么供应端也就是阿姨们的数量和来源较去年或较往年有没有一些不同，就是今年这上半年的数据显示阿姨们人数增加了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去年可能有一部分家政服务员可能返乡了啊，回去创业也好怎么样也好啊，那么今年呢也有一批的家政服务员啊来京来务工。从我们公司的数据来讲啊，去年跟今年的家政服务员的这种增长量啊没有变化， 嗯， 没有变化， 就是齐平是吧？ 对对对对，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啊，持平了， 持平，对， 嗯，那同行业呢？ 应该是略有下降， 嗯， 略有下降，嗯 啊，所以这也能造成就薪资的上涨。 对，其实我觉得薪资上涨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从雇主的角度来讲哈，他希望花的这个价钱是物有所值的，那么不管我是出4000也好，出5000也好，甚至出更高的薪资，我想啊，找一个就是说我比较理想的家政服务员，那么往往可能雇主，大多数的雇主可能会觉得我出了这个钱可能没有完全的达到，可能达到 80%， 嗯， 好一点的 90%， 嗯， 那么这就造成了很多的啊，包括雇主也好，包括一些的大家可能也会说我们这个市场可能缺家政服务员，可是大家可以去到一些的家政公司看哈，也有很多家政服务员在待岗，但是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合适的雇主呢？啊，我总结了可能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呢期望的薪金比较高，他的技能并没有达到， 嗯， 他可能因为家政服务员嘛，可能听别人说啊，他也可以拿到这个钱，他认为他自己的技能可能也可以拿到这个钱，但是往往可能一等上10天半个月更长的时间，他们没有去上岗，所以说，也就是说很多的家政服务员，并没有找到合适他的工作， 嗯， 哎，其实这个行业，您说缺家政服务员吗？也缺，那缺什么样呢？缺我认为是适合他的岗位的工作的人， 嗯，所以南总刚才的分析就是说，尽管家政服务员的数量可能比去年略有下降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家政员在阶段性的时候是待岗的， 对， 是没有工作的， 对， 那么这也就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短缺， 没错， 也能加剧这种短缺，所以薪金也能够上来一点， 是吧？是， 再加上呢，他本身也考虑，你看我都闲了半个月了， 嗯， 我这薪资再不高一点，那我怎么补偿得回来啊？ 是吧？ 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对 很理性的一个心态，会算这笔账、 啊，嗯， 所以这个是多方面的因素哈、啊，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刚才你谈到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在大家用家政员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增加了， 对， 说就来一上午，来一下午，或者傍晚啊，来一段时间哈、啊， 对。 那这种需求主要是体现在哪些工种上呢？是带孩子吗？还是说 做家务？我觉得这个对最多的是这种打扫卫生、做饭， 嗯， 而且是以这个年轻人为主， 嗯， 比如说，上午3个小时，从9点到12点， 嗯， 那么可能刚才像主持人说的，这是二胎，那么妈妈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可能我没有时间去打扫卫生，啊、但是呢，我是有育儿的经验，我可以自己独立带孩子，可能我需要家政服务员3个小时、4个小时帮我把家务。下午的所有的饭菜， 嗯， 做好就 OK 了、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最多的就是说晚上4点以后，4点到7点、 嗯、 这3个小时的时间段是最，这叫什么？最满负荷的，就是这个时间段，就是经常都是这些接送宝宝回家、做晚饭、打扫卫生。 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难找阿姨， 对， 比较难找合适的阿姨、啊， 没错，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经常就是说嘛，我们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上午4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嗯，要么下午是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那么从1点到4点，4个小时基本上是5点钟，5点以后到7点钟，可能这个时间段还好。那么经常，我们的这种雇主的要求是说4点钟，因为4点钟嘛，可能先到家里面稍微的打扫一下，5点钟去接孩子回来，那么这个路途可能是时间比较短，然后回来以后把孩子安置了去做晚饭， 嗯， 哎。所以这个时间段在我们来说是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对，我都帮同事朋友问过啊，就这个时间段的一些阿姨哈、啊。而且现在呢大家也确实也更加注重自己的这种生活隐私啊、 嗯、 或者说生活的这种 一些个人个性化的需求，他不希望家里再住一个别人， 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所以呢，就是你说的这种不过夜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啊，他可以让你白天在这儿，或者说呢上午、下午，或者说拆分几个时段在这儿、但是我们不提供住宿啊。 是， 这种情况也是越来越明显， 没错。 这都得益于就是80后、90后啊，对于这个生活的一些个性化的这个需求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就是这个二胎的影响，二胎宝宝现在占到新生儿的这个一半左右啊，这样一个数量，再加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老龄化的这种速度是在加快的，那你认为会对未来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哈，未来我至少认为20年到30年这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才主持人一开始的问题我也回答了，就是说咱们不能单从这个二胎和老龄化这个字面的意思来体会说这个行业的发展，应该是在引申。什么是引申呢？我认为哈，您比如说二胎来说，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月嫂，是不是这个月嫂的需求量是提高了？其实从我的刚才讲的，我的数据分析不是月嫂的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叫什么就业率提高了，而是说其他的工种辅助于这个我们月嫂这方面，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妈妈完全可以带孩子，那她需要的不是月嫂了，需要的是小时工了，需要的是育儿嫂了啊。那比如说这个老龄化的这个发啊，慢慢的这种发展吧，那么我认为的话，包括我们护理老人这一块，那么他的个性需求也会越来越明显，那么他也会碎片化的时间，现在已经在我们这边已经有登记，我们现在也在去试着去做。那么老人想的是什么呢？白天我去这种叫老人的驿站，他早上起来他7:30-8:00就开门了，那早上有早饭呢、然后早上这一白天包括下午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一个午饭，那么晚餐可能就没有人管他了，他5:00回到家，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7:30他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家。那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老人病发晚间的这种发病率是最高的，那么很多儿女就在想，我晚上是不是需要这么一个人，那么当然比24小时可能在费用上要便宜很多。所以综合这么多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啊，可能未来发展20年到30年是应该成一个上升的阶段。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二胎的数量老龄化的这种提速，有可能会是对于家政的各个工种都带来拉动作用， 没错， 而不仅仅是什么月嫂啊，或者是专门的护理员等等，是吧？ 没错，没错， 因为它这个是影响到一个家庭， 没错。 那么家庭可能就是需要多方面的服务，有可能是自己家人做了护老和做了这个育儿的工作了，但是另外一个缺口就出来了，就跟跷跷板一样， 没错， 人不能有3头6臂，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护老的问题吧，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老人家可能有好几个孩子，可能这个孩子也退休了，对吧？那么白天就是某个儿子女儿在那儿，晚上呢就交班了，就是他哥哥或他弟弟过来接班了， 对吧？ 那如果要哥哥弟弟身体也不好呢，怎么办呢？那不能老让一个孩子在那待着，他也有他的家庭，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请一个护理人员了。 对， 而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刚才您谈到，就是现在在数据上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 没错， 但是您谈到未来这个影响是20多年，这个是从何来的一个自信心和底气？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而言吧，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70的，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如果看新闻也都知道哈，应该大概是再过20年吧，左右哈，应该这个老人啊，65岁的老人啊，大概是一个峰值，那么可能像我这样的老人呢哈，到了65岁以上的话哈，可能会去住养老院啊，如果说政策各方面允许，我说的这政策，比如说以房养老，房子的房，那么如果到那个时候 OK， 那可以说我把房子给国家，那我去做养老院。如果到那个时候政策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挂钩像国外的似的，那我估计我也要请一个家政服务员到家里来给我做服务。所以我说这个 老龄化至少20年啊，应该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有发展的。 刚才您谈到20年，确实也是有相关的数据啊，比如说到2040年啊，2050年，这个老年人口的这个占比，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呢，可能会达到20%多啊，整个这个在这个总体的人群当中，甚至是40%啊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这个测算是很多这个人口学家呀，包括从事这种投资领域的呀，包括政策制定领域的朋友啊，他们都能够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二胎这个呢，或者说呢新生儿这个呢，目前还属在一个未知阶段，这个还不好说啊。当然我们相信的是现在有更多的政策是在鼓励啊， 对 年轻的朋友生育啊，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变化啊。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就是今年上半年啊，北京的这种家政市场的一个情况的分析啊。应该来说呢，就是现在家政行业也在进入这个消费升级的阶段，所以才会出现刚才蓝总所谈到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多，包括可能他们一些收入并不是整个社会这个收入比较高的这么一部分80、90后，他们也开始用家政服务了哈。我觉得这块呢还是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啊，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有的时候啊它不取决于你挣多少钱，你知道吗？这是最近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挣的比我少，但他过得比我好。 没错，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哈，我举一个小例子哈，就是在我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哈，他是一个就是前台的一个服务生，是一个90年的。突然有一天哈，我听到他问我说，南总帮我介绍一看看我们哪一个店面有个这种阿姨啊，我想请个阿姨。哎，我问他，我说是你是要 给家人还是 给家人？对啊，是做什么服务？他说这样，他说啊，你看我们都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到北京来的哈，他说我和我的一个朋友租了一个房子，平时呢因为呢上班下班的原因呢哈，我们也不愿意做饭，那么晚上回去呢可能都是叫外卖。后来呢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说我们请一个家政服务员每一天来2个小时，给我们做一顿饭，打扫一个一居室的房子，周六周日让他休息，我们算了一下账，大概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两个人分的话也就是几百块，比我们叫外卖还便宜。我说你算过账吗？他就给我拿一张纸，他说你看我要订外卖的话啊，除了外卖还有送餐费，大概这些东西我也都吃腻了，如果我想吃家里面东西，当然大家都知道家里面自己做的肯定是比较卫生了，对吧，卫生条件会更好一些，我想吃什么做什么啊。我后来我想想，哎呀，我说你这账算得很清楚啊。他说是这样啊，如果我这么做了，那我有大把的时间我可以去做别的。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可能他的收入确实没有您高，但是他会享受生活。 对，他不会让自己累着饿着苦着。 没错。 这个确实就是带来的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大家都想追求好的生活，那怎么办呢？大家可能考虑的不是说我明天怎么办，考虑的更多的是我当下怎么办。而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要解决当下的这种消费的体验升级还是有很多手段的。你比如说现在金融服务当中的什么分期啦，什么白条花呗啊，这种消费信贷啊，这种也挺多的。再加上刚才您所谈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可以用分摊的方式来降低成本啊，提升品质，这也是跟那个合租房子也类似差不多啊，都是这种啊统一的这样一种模式。所以这可能会给未来的这种家政市场啊带来更多的这种变化。我看到最近呢有一家做二手房中介的公司啊，他们似乎也在进入这个所谓的家政领域。为什么？因为他们包了很多，单独签了很多这个房子，他们用来做出租，对吧？那么你要是用了他的这个服务呢，不仅是这个维修的问题啊，房子什么漏雨漏水的问题不用操心，有时候还定期来保洁，都在这个服务菜单里面了，也就成了这个增值的选项了。甚至这些服务呢已经接入了这个大学校园，面向那些即将从校园搬到社会上的这种毕业生。所以你想，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有很多大的机构也都在进行尝试，看准的也就是这个消费升级啊这样的一个趋势。 没错。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部有大雨，东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上半年北京家政行业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泰威风家政公司的总经理蓝彪。蓝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那我们下面来说说吧，就是整个行业正在发生什么样微妙的变化。 嗯，首先我觉得今年包括去年吧，大家也都能看到了，我们行业内哈，可以说一些的叫什么地下室的公司已经没有了。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的不正规的家政公司，比如说在小区的地下室啊，或者说是在这种街边不正规的这种房子里面啊，没有这种工商注册的啊，甚至于这个对这个消费者没有这种权益保障的这种公司是逐渐的啊会被取缔的。 嗯嗯，这种情况应该是北京市统一的这样的一种整治所带来的。 是没错没错。 它不仅仅是针对于家政行业的。 是没错。 有一些地方它是比如说开墙打洞啊，这种它也在这个取缔范围之内， 是 吧？ 是。 所以这个是对于行业的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你觉得？ 我觉得是对行业的这种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首先让老百姓啊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样的公司是属于正规的公司。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那换句话说，绝对数量在减少吗？还是说 减少？是在减少。 这边出了，那这边没了，那边出来了。 没有。原来是说啊，可能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我们自己开玩笑哈，今天可能北京市啊新起的执照可能有20-30家，那可能今天倒闭的公司也有20-30家、 嗯、 但是应该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吧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现在这种倒闭的家政公司啊是非常的多了、 嗯、 除了我刚才说的是这种非法经营的 这种不叫公司了，这种小作坊以外啊，还有一些的家政公司，那么他可能经历了也是有年头的，比如说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嗯， 他们因为的各种原因啊，这运营不下去了，那也就是倒闭了，嗯， 哦。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行业的集中度在上升？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呢，首先第一点哈，这个行业呢是需要口碑的，是需要服务的，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服务性行业嘛。那么随着大家的对你这个品牌的认知度，那么逐渐呢，大家会形成一种品牌意识，那么他会认为你可以保障他的后期的服务，那么他可能会选择你。那么相反，那么这个行业我们经常会说，为了收钱而收钱的那些公司的话，那可能后期的话，顾客可能对你的这个后期服务可能得不到的很满意的这种承诺，那么可能就会不会选择你这个品牌。 嗯、 那么反之而向的话，你的这个公司可能越往后做，可能越做不下去了。 嗯，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事儿，是吧？ 对， 优胜劣汰的一个情况，那么已经出现行业洗牌了。 是的 啊，刚才你谈到的也有这种运营了一段时间的啊、 嗯， 不是说这个刚起来的啊，中大型的公司可能也会出现运营上的压力。 是， 那我们下面也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家政公司在运营上面都有哪些压力，有哪些开销和成本？ 首先肯定是房租， 嗯，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开支。那么第二的说就是人工，员工的工资啊，那么这两项那是每一个家政公司应该都必出的。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两年的房子啊，不管它的买卖怎么样哈，那么租房来讲哈，我们应该是只有从去年吧，大部分的房租啊没怎么上涨以外，每年的房租都在上涨。 嗯， 那么可能这个租我们的这种租户，他可能也有这种心态，你在我这一年两年三年了，你可能不会轻易的搬走。 嗯， 那么再加上房产中介的这种，我们叫这种忽悠吧，那么也就是说，你这房子能租出多少钱去啊？那他可能也就想呢，那我原来都是7000是吧？租你去年7000，那房产中介说他我能租出9000去，那你得给我涨到8000，我才觉得心里 踏实， 哎，平衡。那么大多数的可能啊，我们这种开店的可能就想，我们搬一个家，那我们这个楼里面还有没有合适的，是吧？那我们这小区还有没有合适的？那我们搬家的成本也很贵。啊，除了你这个装修啊，包括你的这种电话、移机、宽带等等等等吧，那么可能就算了，涨吧。但你一个月涨1000呢，一年就12000， 嗯， 对吧？那么先说这个固定的这种支出，那么还有人员的工资。那 人员工资这一块，可能听众朋友就不明白了，那不是都雇主给了钱的吗？嗯、 不，他我说的人员工资呢，是家政公司的雇员， 嗯， 上五险的。这种雇员 是办公人员， 办公人员，而不是我们的家庭服务者、 嗯、 啊，不是我们的家政服务员。那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每年都要有提升。大家也都知道，除了家政公司，任何一个员工在一个公司里面是吧？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三年也好，如果三年还没有给这个员工涨工资的话，我相信这个员工，除非你做的不是很好，那么如果做的还是不错的情况下，多少应该有一个比例的一个浮动的上涨。 嗯， 那么其实。工资也在涨，那么房租也在涨，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业的我们叫什么中介费， 嗯， 那是涨不了的， 嗯， 如果一旦再涨的情况下，顾客会觉得他的承受压力可能会越大，他可能会去比较那些啊、这种我们经常会叫这门口的小家政啊、一张桌子一个本的那种，那他还收300-500呢，那你怎么就收这么贵啊？那所以，比如讲您的菜的原料都涨了，是不是您的这个菜？应该也涨的，但是你的菜价是涨不了的，所以家政公司面临着都是种种的压力。 嗯 嗯， 其实现在家政公司挣钱的途径都有哪些？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啊， 我列举您补充好不好？ 好 啊，有这种好比交年费的是吧？ 嗯， 一年多少钱？ 嗯、 然后呢，我从你那儿可以享受多少次介绍的服务，对吧？ 对， 跟家政员的工资我们单结， 嗯、 这是一种方式。 嗯嗯 嗯, 嗯， 还有一种就是买卡。 嗯， 买卡就是充值吧。 对， 然后呢，我可以用这个钱来雇小时工啊， 对， 或者说临时的一些家政服务啊， 嗯， 那么我买的越多啊，打的折扣就越多， 对， 就算是储值， 对， 这个跟我们去理发店差不多， 对， 办卡是吧？ 对， 还有什么模式吗？ 目前门店的收入基本上就是这种收入， 就这两种。 嗯 嗯，好，那为什么有些地方挣钱，有些地方赔钱？刚才你谈到的这个家政公司的洗牌，当然有一些是政策方面的原因，法律法规方面的原因，它本身不合法哈。 嗯， 那还有哪些是运营上面所带来的？有的效益好，有的效益不好。 首先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家政公司的这种叫什么，创始人也好，经营者也好哈，他想的这个第一点就是我这个公司的口碑的宣传， 嗯， 要从哪儿来？大家也都知道这几年互联网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也带动我们这个行业传统行业的发展、 嗯、 大家可能第一想法就是说我手里如果有钱了，是不是我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去宣传我们公司， 嗯， 但同时我是不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啊，去对这个顾客来讲哈，我们是一种什么营销的手段。我不否认这个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传统行业你后面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你的情况下，你一味的去乱打折啊，乱去承诺给消费者，但是呢你没有计算好你的成本的情况下，这个是很危险的。 嗯， 是很危险的。比如刚才主持人讲的啊，说我就跟我像的这个像美容院一样哈，我如果说我单次消费我剪个头发可能是100块，如果我充了2000块钱可能我变成50块钱了，对吧？那我50块钱一次，那但是可能人家算的成本呢，说那这个大工可能他剪一次头就是40块，那我这个门店我还可以赚10块，就算即便是你买卡了我还可以赚10块。那相反，如果说我们做小时工来说，如果我们正常啊，我们比如说是30或者40块钱一小时，如果呢你买了我5000块钱卡，你又变成20块钱或者15块钱了。如果说在我们公司的话，我们不会推出这种卡，为什么？因为你在倒推的话，你已经亏损了。 嗯， 但你的亏损的这个漏洞是没有办法你去弥补的，而且这个亏损的这个洞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有的公司他会通过这种方式，比如说收来很多客户的钱， 对， 然后呢以低于成本的方式来进行服务， 对， 他用这么一大笔钱去做别的投资也好，运营也好， 对， 没有产生正向的现金流， 没错， 那么他的亏空就会越来越大， 就是说拆东墙补西墙吧。 嗯，好，这个其实那就和其他的行业是一样的了，就是我先融资，对吧？融来的资我再去投资或者扩大规模， 嗯， 但是不幸的是后面没有跟上， 对， 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 没错，这个是很危险的，嗯、 很危险的、 啊，很危险。 但是如果要是不借助于一些这种渠道来做的话呢，好像规模又很难以扩大， 是。 对吧？ 如果说是以这种低价格，或者说是这种全这种这叫什么，全国的也好，全市的也好，去推广我的一个品牌，我刚才也讲了，我不否认这种做法不好，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如果说你背后没有强大的这种资金资本的支持的情况下，你很难做到啊、这种很好的效果的。同时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要通过线下服务的， 嗯。 啊，那我们线下的服务是谁来给服务呢？是我们的家政服务员、 嗯、 如果他们的服务做得好，那势必你的口碑就好，并不是说我有多少多少客户、 嗯、 是吧，我就是能占领这个市场的百分比是多少，而是你服务了多少客户、 嗯、 你服务这些客户以后他们的口碑占好的口碑占了多少、 嗯、 这是你能立足于这个行业。 嗯，是，你让我想到了就是今年年初或者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有一家著名的装饰公司出现的问题啊。他最开始呢就是推出了一个计划，就是你在我这儿啊装修，然后呢我们公司啊会分阶段的把你的装修款还给你啊，当然是分批的，5年啊10年15年返还。那很多人就算账啊，哎呀，虽然我现在交的钱很多是吧，但是他未来返给我呀，好像我也没赔太多呀，毕竟还人给我装修了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吸收了大量的这个钱款啊，然后拿这些钱呢再去开城，再去开店是吧，去拓展更大的市场。结果发现呢就是资金链后来断了之后很难闯过那一关，很多人都发现他这个装修停下来了。因为没有钱进行下去了，最后呢好像这是通过一些融资的手段可能找到接盘侠了， 啊，然后呢补上了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亏空。换句话说，这个里面对于运营的要求是非常之难的。大，嗯，这个难度大过什么呢？可能大过你当时创业，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玩法。 没错。 是吧？ 没错。 刚才南总你谈到那个是一个传统家人公司的做法，而这块呢，就涉及到资本运营的。 资本运作，对。 很多人他是熟悉怎么做家人公司，他并不熟悉做这块。 所以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 啊、 哦，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你是要做一个百年老店呢，哦、你还是后期是你要这个资本运作呢、 嗯， 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互联网巨头啊，也在进入这个领域啊。 嗯，是 对。有人说了啊，所有的生意都可以重新来一遍。 嗯、 这是一个 主持人刚才说的对，就是在前五年还是前六年，也有一个这个上市公司吧，不说哪一家了， 嗯， 也跟我们这些行内人讲嘛，如果说你不跟我们做， 嗯， 那么未来五年最多五年就把你们给干掉， 嗯， 大概现在已经至少过了六年了，我现在活得还好吧，我像这个我觉得他现在活得还不如我们呢，所以说这个行业不是说你光能拿钱能砸出来的，其实我跟很多的同行也聊过，如果这个行业如果说是光拿钱能砸出来的，我相信 BTA 这几位老大，啊，早早的就会把这个行业做出一个独角兽来了， 嗯 嗯， 是，所以目前我们也。看到就是互联网进军家政这块大部分也都是在砸钱还是在赔本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嗯 嗯，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玩法啊，那京东不也没挣钱还上市了吗？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我们也慢慢的看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块不能让消费者吃亏， 没错， 也不能够让这个家政员吃亏， 没错 啊。如果说一个公司倒闭了，那带来的影响其实挺大的。 是， 我们来说说家政员他们这个工资能不能拿到的问题啊？就现在啊，家政员在大的小小的这种公司里面干，他们的工资是怎么结算的？ 如果说是以固定的员工来说，我说固定，不管说是他一天是做24小时，还是一天做一两个小时，还是一周做一两天，我们说是固定人员的，我们是以月结。什么是月结？就是说按自然，就是按照说他上岗那一天， 嗯， 到下一个月的这一天， 嗯， 啊，我们是按月啊发工资。如果说是临时性的啊，那我今天突然间需要一个啊小时工啊，做做饭、打扫卫生，我们就是按天结，就是按小时结啊，当时结。 那中间会隔多长时间呢？比如说按月结的那种。 按月结的话，在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们是延后5天。 嗯。 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是保证雇主的利益。说如果说因为他固定这个人了嘛，如果我们家政服务员不想做了，但我们至少让这个雇主有5天的时间可以找到下一个人。 嗯。 哎，不是说你今天把工资结完了，我不干了，那么雇主这几天都找不到人呢。 嗯。 哎。 好，那这个钱是雇主直接给到家政员手里，还是通过你们然后再打到家政员？ 没有，我们是让雇主直接给家政服务员， 嗯， 是结工资，因为他们俩之间是有雇佣合同的。 哦，那有没有就是家政员直接从家政公司那里领工资的？ 据我知道也有， 嗯， 据我知道也有。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家政公司要是黄了，怎么办呀？ 那这个就是肯定我们家政服务员需要维权吧， 嗯 啊，是需要维权的， 是，所以这个领域如果说行业正在发生洗牌的话呢， 嗯， 也应该注意啊，也劳动权益这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不能够忽视啊，当然消费者的权益也很重要啊， 嗯， 我觉得这两块都是很重要。那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家政公司？比如说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偶尔就能看到说，哎呀，我也想进入这个领域啊，你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公司啊，或者说给我指条路啊等等哈。那在选择这个工作当中，家政员应当注意点什么？您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呗。 嗯，首先我觉得去一家公司的话，首先看一看这公司的这种资质。 嗯， 那么这个资质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家正规的公司哈，即使再小，就是在它这个店面的面积再小， 嗯， 它是有流程有程序的， 嗯， 而不是像这种菜市场一样的。我觉得这是首先我们家政服务员要能看到的，是不是你去了这个店面门店，那首先有人来接待你啊，需要把你的资料 去录入系统啊，问问你的这个专业专长是什么，这些都是符合程序的，而不是说你想要多少钱的工资啊啊，这种简简单单的，那个在我们来说是这种像自由市场一样的。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要看一看哈，就是说这个公司对家政服务员的要求，除了你自身以外，有没有这个健康的这个体检呀、啊？ 嗯， 啊，你一些的证书啊，你有没有能提供啊？他可以你找到更好的工作呀，就是证明了你的这些技能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对你的要求越多，他对你的这个规范越多的话，证明这家公司应该是相应的 比较正规的。 正规， 没错，没错，没错。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看一看这个家政公司的家政服务员的数量有多少。 嗯， 这个大家不用怕说，哎呀，这个公司都有好几百人、上千人了，是不是？我是那1001个人，我就是不是工作就是很难找？而这个公司呢，一个人没有，我是去的第一个人，是不是我的工作就很好找？ 嗯， 其实这是个误区。这个家政公司的家政服务员越多，证明这个家政公司的客户就越多。 嗯， 这就说是先 头部效应啊， 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吧？那么所以就是说，那么如果说这个家政公司的服务员的数量比较多，那其实证明他之前包括之中包括之后，肯定他的服务的客户的数量是不会少的。 嗯， 所以他会有这么多的家政服务员。我觉得大家是这个是第二点要注意的。 您刚才说的这问题，是不是有很多想做家政的朋友他们提出来的？ 嗯，对，之前也说了，哎呦，这我就去了这个店，这店好多人呐，这一个面试两个客户，有二三十个人去面试啊。 嗯， 我说有二三十个人面试不是好事吗？那我再去还能不能面试我？那我说除非你的技能不够高吧。 哦，他是从这个录取率的角度来看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说了，我说如果这就是你一个面试。你能证明你能面试上吗？可能大家可能这种心理吧。如果是我一个人，没准我的几率还高一些吧。 嗯 嗯，其实我觉得前面这两点也适合于我们的客户去找正规家政公司，这两点也对他们来说比较有帮助的。 嗯 嗯，那么还有第三个一块，就是说收费是不是啊？如果是它是一个连锁公司的话，是一个连锁店，它的收费是不是统一的？就像我们去麦当劳、肯德基一样。他的服务的价格表永远都贴在墙上，那么这是非常透明的。那么很多行业呢，我们就是行内话讲的嘛，叫看人下菜碟。 嗯， 就是你打算出多少钱 啊、哦？ 那么我再跟你说啊，阿姨的工资多少，我再跟你说的服务费是多少，而不是说啊，这个阿姨她就值这些钱，她的技能包括她的经验，她可能就值4000块钱，那您该交我们多少服务费，多少服务费？而是根据您的穿着，啊，根据您的谈吐，啊，好吧，那我就给你找个5000、6000、7000、8000的，啊，所以说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嗯 嗯， 就是你要是去找一个家政公司的话，你得看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收费的模式， 嗯， 它怎么来面对顾客提出来各种要求，以及怎么去满足， 嗯， 你得看一下，是吧？ 对，没错。 把这个流程了解清楚了。今后你的权益可能也会得到比较大的保障。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说，正规的家政公司，如果是我们的雇主的话，我们跟雇主会跟家政公司有合同。 嗯， 那么我们雇主要看清合同的每一个条款。 嗯， 那如果我是家政服务员，通过家政公司找工作，那么同样家政公司也会跟你之间有一个正规的合同。 是的， 要把每一个条款要读清、念清，不懂的。要及时的去问，是吧？ 这个其实啊，对于家政员来说有一些难度，因为合同里面的一些专业内容，他们未必看得明白。 对， 或者说术业有专攻吧， 没错， 不是学法律的也不太明白。 嗯， 那么您通俗易懂的给大家提示提示吧，合同啊，应当注意哪些方面呀？ 我觉得合同要注意几点。首先，第一点，我们家政服务员在交纳费用的时候，交纳这种中介费，那么。我们交纳钱以后，那这家公司能保障我们是什么？比如说，在多长时间之内给我们找工作？那通常我说的是通常，我们交纳了一定的费用以后，通常未来一年之内再找工作就不需要交钱了。他可以给你安排很多种工作，而不是说给你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内我给你安排工作，那么或者说是我给你安排几次工作，像这一种我觉得都是这些所谓的霸王条款。 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发生过的， 发生过的、 嗯、 对。那么很多人也是在问到过我、 嗯、 是说哎呀他那个公司怎么怎么样啊，或者那个公司说了他只是给我找十次或工作或者两次工作，这个是不对的。当然了、 嗯， 这个是硬性规定吗？其实也不是硬性规定， 你们协商吧。 对，但是至少你要把这个条款你要看清楚。 嗯，你要接受也无所谓。 对，如果你签了字了，是代表有法律效应，你不能说这没跟我说呀，我不知道啊。所以说，你交纳费用以后，那么你变成乙方了，家政公司变成甲方了。那么甲方能承诺你是什么东西？ 嗯， 啊。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 嗯，是因为这一块呢它确实不是那种明显侵犯你权益的内容。 对， 只要你签字了就代表你认可。 没错， 也没有说必须啊、要、 嗯、 一年内介绍无数次，或者必须要一年内介绍五次还是十次、嗯、没有这样的必须。 对， 你签字了那就证明 你 双方都认可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你的工种去问一问雇主，或者是问一问这个家政公司会不会上险、上保险？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一旦出现事儿，很难扯皮。 对，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说，这一两年哈，就是说这个行业出险的，我也略知一二。有的呢，就是出险率，就是出的险呢是比较大的。我不说某一间公司了，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个人身的问题啊， 嗯、 这个除了公司赔偿了这一些钱以外，这个个人。 嗯 也赔了不少钱，所以这个保险是很关键的。 嗯，如果上了话，后续的问题就相对来说 相对会好一些， 好 一 些。 嗯 嗯，非常谢谢南标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八方团哈。今天呢，我们从整个行业的变化哈，也聊到了大家如果想进入这个行业，应当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哈。以后啊，有机会我们再来说说，如果要开一家家政公司哈、啊，我们创业的话呢，又有哪些啊新的机会，需要注意哪些坑啊，避免踩哪些雷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南总今天的光临， 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身上的旧电池，感情的期限已到此为止。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